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Interview 在英文当中呢是面试的意思，而口语面试也可以说是面试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当然这里面出现的情况也可谓是五花八门。今天呢我们就要谈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在面试当中出现的误会。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李国栋校长。 Hi there. Welcome Danny. Thank you. 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Welcome Bruce. Hello everyone. Okay, let's get started.Shall we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Adult. Adult. Adult. Adult. 成人啊，成人这个单词大家注意它的发音，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前者是英式英语，后者是美式英语。 Oral. Oral. Examination. Examination. Examination 这个单词呢，它是综合考试，而我们的分项考试、专业考试叫 test, T-E-S-T. Mark. Mark. Mark 这个单词是分数啊，我们还有一个单词是 grade. 这 grade 和 mark 还有一个单词是 score. 这三个单词要注意它们区别，其中 mark 和 grade 都强调等级，而 score 则强调具体分数。 Not at all. Not at all. 那么他是表示人家表示感谢以后你应该回应的一句话 Not at all, 不客气。 Pause. Pause. Pause, 停顿啊，停顿这个单词呢指的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啊，就是这个意思啊。Pause. Excuse. Excuse. Excuse, 啊，表示原谅。Excuse 这个单词呢，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注意，生活中常见的首先是 Excuse me, 啊，打扰一下。问路的时候可以使用，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让人家给你让让路也可以使用，所以读 Excuse me 非常的有礼貌，大家习惯于使用这个表达法。而另外呢，在时下今天非常时尚的，对于企业、对于学员常用的一句话，也是这句，叫 No excuses, 叫拒绝借口啊。也曾经有人说过。拒绝借口，挑战平庸。所以呢，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不要忘记时不时对自己在困的时候，在自己实在是坚持不下来的时候，说一句 No excuses。 那它也是欧美教育学校的一个校训，希望大家记住。 Now and then. Now and then. Now and then 可以用另外的这个两种表达法，一个是 From time to time 以及 sometimes都可以啊，来这个替代 now and then。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表示紧张啊。那么给大家一个小窍门 ，nervous 这个单词在记的时候呢，记住了，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这个名词形式记住，就是把 o u s 去掉，后面加 e nerve 表示神经啊，神经。其实呢，如果想不紧张，也可以有一种表达法叫 lose one's nerve。 Concentrate. Concentrate. Concentrate 这个单词呢，很明显就是 C-O-N 表示的是共同，所以把很多东西集中在一起，后面是一个 center, 那么 concentrate 前后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集中。而另外一个单词可以替代它叫 focus, 而后面常接的介词是 on. Insist. Insist. Insist.啊，它指的是坚持，固定搭配 insist on 后面接动词的 ing 形式。另外一种表达法是 stick to 和 persist in 都表示坚持。 Pardon, pardon, pardon 意思为这个，请再说一遍。我们可以说 pardon me, 或 I beg your pardon， 但是要注意云语调，绝对不可以说 I beg your pardon， 它的意思是真对不起。 Two years ago, Tom taught English at an institute for adult students. One evening, he went to another institute to give some oral examinations. You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I'm going to give you a very good mark. Don't worry. Thank you very much. Not at all. Oh, when you go out,Please tell the next student to come in. Suddenly, goes out, closing the door. Short pause, another person comes in. Excuse me, are you Mr. Atkins? Yes. You don't know me, of course. I don't teach here. I just give oral examinations here now and then. Don't be nervous. Nervous? Who? Me? Now, sit down, please. I'm going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Then we're going to have a short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Yes, of course I do. But may I ask you something first? After the examination, please. Just concentrate on my questions for the moment. First of all, why are you learning English? Why am I learning English?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Are you going to be a teacher of English, or what? Please just stop a second. I really must ask you something first. Very good, if you insist. Would you have a cup of coffee? Pardon? What did you say? You see, I'm English too. I'm one of the teachers here. I came to ask you if you would like a cup of coffee. 一个小小的误会，是不是李老师？这个我想在这个 interview or examination 经常发生的事情。 Well, I think it's a sweet accident. It's very sweet indeed. Yes. It's like a skit. It's like a short play with a joke at the end. What a lovely mistake. Two years ago, Tom taught English at an institute for adult students. 两年前，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呢，要不要忘记时间状语，后面带来的是什么内容，就是一般过去式。那么 taught English at an institute, 注意介词 at 的使用。那给谁教，为谁而教，对象是谁，这里面要把介词 for 记下来，服务于谁用 for。 One evening he went to another institute to give some oral exams. Give exam 给别人考试，那么其实同学们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分得不是特别清楚。如果参加考试就得用动词 take， 如果作为一个老师来讲，我去教书就得要 I'm going to teach a class，如果去上课叫 take a class， 否则的话同学们就容易出这问题。 OK， You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I'm going to give you a very good mark. Don't worry. 那么又一次再次使用了 give 这个单词，我们说 give you a very good mark。 give 这个单词还可以在它的背后加上副词，使它变成上千上万种用法。我们可以说 give in 表示的是投降，give up 的意思是放弃，还可以 give away 白送给别人啊，所以 give 后面还有可以很多，我们一点点的去学。 这个面试官还是不错的 啊。是啊。 I'm going to give you a very good mark. Don't worry. 还一再的去安慰这位学生，看来这位学生呢，感觉也是比较紧张的了。 When you go out, please tell the next student to come in. 那这里面面试有一个技巧。那刚才这个我们周明老师说这里面存在着一种什么样闹剧性的东西在里面，但其实呢在我们真正的面试当中有的时候是很严肃的，比如说当别人没让你进的时候应该如何进去，是不是应该敲门，面试的时候大多是别人请你进去，最好不要打扰人家，因为你不知道面试官在这间歇的时候是否在里面休息，是否在里面打分，是否在里面整理什么东西，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让人家请你进去，或者打听一下到底应该怎么进去合适，尤其在移民和雅思面试当中。 OK， 那接下来又有说呢 ，Excuse me, are you Mr. 谁谁谁？这里面就是表示打搅了。 是啊 ，Excuse me 的表达法真的是非常流行。那么我想呢，Bruce would like to show us more about how to use Excuse me. Excuse me. Now I said it in a different way.The intonation was different. Excuse me suggests that I am being aggressive and that I want people to move out of my way. All right. 这样呢，我们把重音变一下的话呢 ，excuse me 就强调的是给我让开。但是这时候大家说 get out of my way 是不太礼貌的 ，right is not so polite. Excuse me has a different intonation, and it's really a question, and it's more polite.You will stand and wait for people to get out of your way in the elevator, for example. You will say, excuse me. Now, if you really want to be aggressive, you will say, excuse you. Excuse. If someone did something to offend you. Oh, really? Yes. All right, great. 大家呢要注意在云语调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比如说 thank you, 表示感谢。而 thank you, 其意思就有些倾斜了。我们继续请 Bruce 老师来解释。像 thank you,Could you show us the way people say thank you in different ways? Mm-hmm.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a very happy, very contented thank you. It means you really do appreciate it and you're showing your enthusiasm. For instance, you could even turn it into a question. Thank you. That makes it into a question. That means that someone is surprised that you said thank you. Why did you say thank you? Right. So there are many ways to express these type of feelings, right? Yes. By using different intonations. Exactly right. Where you stress and what pitch is high you and what are is low. What you stress. 那李老师接下来我们又有看到 don't be nervous, 那么和上面的 don't worry 好像都是在安慰某人的意思。 是啊。那么我们看这句话 Tom 讲的这句话当中的语言点 I just give oral examinations here now and then.我呢常在这儿给别人考试监考 Don't be nervous 你可以说 take it easy、那 don't be nervous 对于很多的这个考生来说啊，是一句几乎没用的话因为不管你怎么样都要 nervous 只不过呢我们说同学们在参加考试的时候我需要同学们紧张因为我作为一个这个长期教口语和面试的老师来讲我知道紧张是他们成功的砝码但是必须把这个紧张程度压缩到一定程度如果过于紧张的话导致发挥失常其实就不值了但过分的放松又会导致你几乎快到睡着的地步也没有意义、所以控制紧张程度呢我觉得也有实际的办法比如说早一点到考场提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提前感受那儿的紧张气氛让自己由害怕到最后希望赶紧考完所以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转移其实就可以不是很紧张了但是深呼吸的效果目前来看真的是不是特别好更好的心理调试还是要更多的经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now and then 的表达法刚才我在这个解释单词的时候提过了大家一定要记住 now and then 表示时不时偶尔下面一段呢 I'm going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 few 强调的是修饰可数名词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hort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in English注意用什么语言要用介词 in have a short conversation 很简短的对话 have 这个词很有意思的 have a look have a rest have a try 等等 have 这个词其实在这里是把 a short conversation 名词化了表达起来更文雅一些其实呢也可以说 we are going to talk in English 那我想问 Bruce 一个问题 Have a word with you I want to have a word with you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a few sentences It means a short conversation A short discussion Can we say Do you have a minute? Yes It doesn't literally mean 1 minute It could be several minutes Yeah It could be 10 minutes Okay 接下来又说 May I ask you something first?这是这位女士说的 是啊 那比如说这里面说 May I ask you something first 或者和 Can I ask you something first May 和 Can 在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 May 和 Can 的区别比较大首先 May 表示的是陌生人之间互相问候的时候用 May 而熟人之间可以使用 Can 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 May 的使用强调的是礼貌而 can 则强调的是许可不许可行还是不行的问题 may 的含义比它稍微丰富一些第三 can 的含义仅限于这个肯定否定是非之间成与不成之间而 may 还强调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猜测那我记得这个弗兰克林杰斐逊曾经讲这样的话就是 work hard today for you don't know what may happen to you tomorrow 今天努力工作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 may 表示的是一种简单的推测啊和可能性。After the exam, please, just concentrate on my question for the moment. 那么 just concentrate on, 大家记住一定要接介词 on, 后面接你所要把注意力集中的位置是什么。For the moment 是固定搭配，这一会儿啊就集中注意力在问题上好了，别的不要问，别的也不要想。First of all, why are you learning English? 那这个问题其实同学们大家都知道了。郑明老师，咱们现在也天天遇到了很多同学啊，那么同学们在这各种面试当中呢也会被问到这个 Why are you learning English? 大多数同学呢都是为了求职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那么其实呢这个现在为了兴趣而学习英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其实学英语呢大家各自的目的都不同，但是总的感觉呢在整个学英语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种快乐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快乐的过程。 是啊，那接下来咱们继续看 Why am I learning English? Am I? 其实同学们当这句话反着说的时候是很难受的。那么比如说有人问 Who are you? 那你可以反过来说 Who am I? 而这种语言表达呢虽简单，但同学们却没有这种习惯，希望大家要把代词和它的这个 be 动词的连用好好的练一练。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那你会怎么办呢？ Do with 这个表达法在词典中大家可以查到，表示的是处理、应用。它的另外一个表达法是它的这个姊妹表达法，大家也要记住，就是 do without 啊。其实当父母的很多情况下看到孩子撒娇的时候要这个要那个，就常讲这句话，你就不会将就将就吗？这句话非常简单， You can do without it. You can do without it. Are you going to be a teacher of English or what?那这句话呢大家看到了 be a teacher of English 在今天这课第三次出现了 of 后面表示具体说明的用法，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住 of 这种经典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又有看到 please just stop a second, stop a second 表示、这位女士哎，你先等等你要说什么。 是啊，也没给人家机会吗？ I really must ask you something first. Very good if you insistIf you insist, 如果你真坚持的话，如果你执意要怎么怎么样的话。 这时候这位女士呢已经意识到她和汤姆之间有一定的误会。所以在前面她说 May I ask you something first? 接下来她说 I really must ask you something first. 是啊。 有些事情我一定要搞清楚了。 Would you have a cup of coffee? 你想喝杯咖啡吗？那在本文当中呢是给别人提供一杯咖啡，但生活当中我们的说法可就不止这些了。那么我想首先问一下 Bruce, would you have a cup of coffee? Are there some other ways to express the same meaning?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Would you like? Can I get you a cup of coffee? Yeah, good. May I bring you a cup of coffee? All right. Or can I offer you something to drink? May I offer you a drink? Drink, all right. Will you need to refill your coffee?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Do you say... Would you like some more? Would you like a refill? Would If you're you, in a restaurant... Would you like a refill, right? Uh-huh. All right. Or some more? Yeah, or you could say... Top it off, please. Top it... Off. Off. O-F-F? Yes. Yeah, Bring it to the top. Top it off, please. Means bottom up. Not quite. To fill my coffee up. Yes. Well, do some people say...Fix the drink? Fix the drink. Not right. For coffee. To fix the drink really means making an alcoholic beverage. If you fix a drink. Yeah. Yeah, fix the drink. All right, 其实啊真是在倒酒啊倒水倒饮料这上同学们真的不能乱用单词。如果你真敢用倒那个单词的话肯定会出事儿。那个单词我就不说是什么了 ,P 开头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用 fix, get, more, bring,都可以。但不要用字面可以直接翻译的单词。 那刚才 Bruce 也给大家介绍，就是想续杯的话，用一个 top off， top it off， top it off 这样的一个表达， 非常不错的表达法。再倒满，大家别忘了倒满以后干什么？该干杯了，是不是？而干杯的是 bottoms up， 但千万不要 bottom 后面把 s 丢掉，因为丢掉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人干杯了。 bottoms up 是啊。我们继续往下看 ，Would you have a cup of coffee？Pardon? What did you say? You see, I'm English too. I'm one of the teachers here. 那么 I came to ask you if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我是来问你是否需要一杯咖啡。Would like 的表达法同学们要多用，因为这种表达法呢很礼貌，而且也能体现出你个人的修养。所以学习英语的同时不要忘记，同时呢要这个学习西方的一些优秀的文化，尤其在遣词造句当中把优秀的表达法要记下来。 那么这一课的语法重点呢是限制性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请雷老师把这个语法现象再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好的，我在这里呢讲四点 restrictive and non-restrictive attributive clause 的区别。那其实很多同学呢在看到这个两个语法现象的时候有点晕啊，因为总觉得两个语法现象很复杂。那我就四点而言呢来把这个两个语法现象之间的区别呢给解开。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上节课我提到了定语从句其实两个句子合在一起，中间有一个连接词来把它们合在一起。限定性定语从句，它如果你把它的这个从句部分摘掉，那么这个句子的完整性就被破坏了，是意思的完整性，但句子的完整性还保留着。比如说在书中我们看到的 Have you got the letter that we sent you? 而如果你把后面的 that we sent you 去掉的话， Have you got the letter?你拿到那封信了吗？那封信并没有明确指代，因此产生了歧义。这就是限定性定语从句的特点，就是你摘除掉它那个从句部分，剩下的句子在语义上不够完整，但从句子的这个语法角度来讲它是完整的。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则不一样，比如说下面的例句， Some of its districts are Broadway, which has many theaters and cinemas。那么我们看这个重体部分 which has many theaters and cinemas 去掉的话，其实我们继续往下读 Fifth Avenue with the stores and apartments Greenwich Village， 那又是一个非限定性定语从句， where many artists and writers have lived， 你把它也去掉， and Central Park with a small zoo and a skating rink，去掉了这两个句子，原来这个句子的整体成分是没有什么改变的，也不影响别人的理解，从语义到语法各方面都说得通。这就是所谓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它时常带着一个符号，就是逗号，而逗号把两个句子给区分开。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呢，大家翻的时候也要相对轻松一些了。而第三点我要讲的，那就是在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当中，关系代词 that 是绝对不能使用的，这一点记住就行了，这是区分它们最好的一种手段啊。而第四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在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当中呢，关系代词可不可省略的问题。在限定性定语从句当中，通常当关系代词是从句的宾语的时候，那么关系代词可以省略，像 that、 which、 whom 都可以省略。但是在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当中，他们比如说 which 和 whom 是根本不能省略的，这就是他们的特点啊，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他们如果要是被省略的话，会完全影响整个句子的含义和它的语法结构。 好， 这就是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区别。 呀，谢谢李老师。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Excellent explanation.Okay,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everyone. Goodbye for now. Bye now. Goodbye.